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本市今天白天近地面湿度比较大，局地的分散性的小雨，量级呢不会太大。夜间的全市是阴有小雨，连续几天的阴天的天气呢可以洗刷空气的污染物啊。那么白天呢可以适当的户外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另外呢，气温相对前几天有所下降，注意呢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好，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或者是小雨，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阴转小雨，南转东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一住空间，一位是装修工程师范培祥，范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另外一位是设计师于幼林，小于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装修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了说啊，如果大家关于装修方面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这个公众微信号，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了啊。其实刚才在这个听广告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交流，这个装修也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哈。 对，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那种奢华式的装修啊，什么贴金箔呀，包墙面呐、啊、什么等等那种的哈。 对， 现在其实很少见了。 嗯，很少， 很少。大家都流行的是什么？ 家庭装修里面，现在欧式这种很奢华的这种装修风格，渐渐的越来越少。 嗯， 现在更喜欢一些简约时尚这种风格。 嗯，简约时尚。另外，像范工刚才说的那种工业风的， 对，工业风，简单的工业风，在家里头运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嗯， 包括一些北欧风。对， 感觉很原汁原味儿。 对，首先使用度、舒适度比较高。 对对对，你像那种过于奢华的，就感觉好像没有品位啊。 对， 原来是有品位的， 原来是有品位，觉得有钱有品位。 对 啊， 包括贴金箔呀，包括弄那个。水晶吊灯啊， 对对对， 还有一些罗马柱，这些都非常奢华，但是后期发现你打扫起来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而且还占空间。 对 啊，现在都是好像买一套房子都非常贵啊。 对， 寸土寸金的，你在做这些造型什么的，真的是占地方， 本身房子就不大。 对， 你装完之后房子就更不大。 嗯嗯，所以怎么能够把它的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完全体现出来？ 对， 这是现在装修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 对，其实人们的理念一直在变。原来呢，装修房子应该是为给别人看的， 嗯嗯， 是吧？表示我有钱、有身份、有地位、有文化。 嗯， 现在呢，更多的是什么呀？尊重自己。首先，我居住着我要舒服， 对， 对吧？因为家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嗯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尊重实用和舒服这一块。 是， 对， 先自己心里能够接受啊，同时呢，别人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 对对对，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发着我们的微信啊。那下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的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有请一住空间的两位哈，这个范工和小鱼，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智能家具后来居上，未来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定制家具呢，在行业内啊，其他的产品当中犹如一匹黑马，给行业内又注入了全新的动力，重新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那定制家具呢，主要在客餐厅、衣柜、儿童的这个房间的卧室啊，家具等等方面，这些呢要突出它的个性。那针对不同的户型，更加合理利用空间的面积，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但是呢，现如今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定制家具仅占市场的20%。那么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和行业的不断发展，这个比例也会逐渐稳步的上升。那么从你们的了解来看，这个定制家具现在怎么样？ 其实是一直在稳步的在上涨， 嗯， 上涨的原因呢，其实就跟我们的空间房子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刚才我们的设计师已经谈到过了，就是说空间越小的时候， 嗯， 我们越要利用空间，怎么办？我们就只有通过一些组合家具，一些多功能型的家具，一些定制家具来解决这些问题。 嗯嗯，所以说到这个定制家具，小鱼作为设计师哈，现在定制家具人多吗？ 我觉得定制家具以后会是一个趋势。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原先买家具啊，要么就是在让工人自己在家里面，在墙上或者说自己打家具， 嗯， 现场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去市场上自己量尺子，家里这里放一个多大的，大概合适。但是这样的情况，往往的你不能做到100%的契合。 嗯， 你买回来的家具和别的地方买回来的家具，多少都会有冲突， 嗯， 你摆下去之后不可能严丝合缝， 嗯， 但是现在定制家具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哎，所以呢这个定制家具呢确实能够充分的利用你家里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但是呢定制家具相对来讲可能比那种买的家具要贵一些， 要贵一些， 对， 所以这个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空调销售呢进入了旺季啊，促销战将日渐白热化。虽然只有五月上旬，但是北京地区的气温呢已经上升到30度以上了，那温度创下了新高，这似乎又预示着一个高温的夏季即将到来。那空调产品销售呢是否能延续去年的高增长？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空调产品销售达到了近5年来的最高了，国内的整体市场的销售实现了28.5%的这样的高增长，销售额更是实现了30.5%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去年。那么从今年来看呢，估计这个空调啊可能卖的又是特别好， 应该还是增长。 对， 因为这2年老房子改造多了以后呢，所有的空调都面临着淘汰， 对， 重新更换。 对 对, 对，其实说到这个空调啊，咱们给大家说一些知识啊，就一般空调用多长时间就应该要换了？ 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说用多长时间必须要换，而是视你的使用条件， 使用空间，使用环境， 嗯，或者说现在空调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 对， 嗯，人有的使了10多年什么的，空调依然还挺好， 对， 人家 保养 的好。说到这个保养，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快到用空调的时候了。那么如果大家呢要有能力的话啊，当老年人就别干了哈，因为这个登七拔高的。年轻人的话呢，你注意就把里面的网子啊， 对， 给它拿出来清洗一下。那天我在家里自己清洗了一下，我打开一看，哎呦，那个网子啊，一层积土啊！如果你要是不清洗的话，你想想，它从这个网子往外喷这个风，你说这个风啊，一个是它阻力大， 空气质量不好， 对， 另外一个耗能嘛， 对，它耗能耗电，同时质量还非常差，所以这个千万不要懒， 对 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网子拿下来。哎，洗的时候我就拿一般的清洗冲的， 可以 清水冲的， 实际上完全可以 啊， 完全可以， 嗯。所以这个呢咱们要去做一做啊， 对，必须要清洗， 对， 尤其对有一些那个鼻炎的一些 朋友啊，必须要清洗。 嗯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说卫浴装修哪些容易犯错的地方呢，咱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专业老师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更容易入套，为什么呢？说众所周知，卫浴间装修好了是可以呢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如果装修不好，那真是噩梦般的生活。而卫浴装修有很多地方呢是容易犯错的，就算老师傅也容易上套啊。那么关于这个卫浴空间哈，在装修的时候，两位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些提醒吧。 我先从施工方面来说吧。前两天呢，我们参加了一个家装趋势的未来峰会。发现点击率和关注率最高的家装里面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 对，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年轻的也好，或者是年长的也好，对卫生间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我们在施工方面嘛，首先我们要解决它的一个使用功能的问题。使用功能所谓的就是，第一要排风。 排风。 对，换气这块。第二呢就是说排水。排风和排水一定要顺畅。否则你这个卫生间会遗留很多杂味儿的。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使用材料，包括我们现在随着装修需求的这个增高，有的人呢需要干湿分开。有的哪怕说做不到干湿分开，他也要强行的来一部分局部的干湿分开。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房子的自身情况来定是不是要干湿分开。如果能够做到绝对的干湿分开，那么我们干区可以使用那个石膏板吊顶。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效的可以解决保温包括隔音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卫生间有的时候这个上下水排水的时候这个声音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我们采用了某些什么虹吸式的这些马桶， 咕咚， 冲力很大。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分开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建议用石膏板吊顶来保证隔音的效果。如果实在分不开，那我们还是要用现在常规的一个扣板的吊顶。因为要防止它受潮， 对， 检修 吊顶要注意它的材质啊， 材质。选择材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其实不仅是吊顶，比如说它根据这个地面，它千万你不能弄什么地板什么，这肯定是不行的哈。 对， 因为它还是潮。 是特定的空间需要特定的材料。 是，而且一般这个浴室的话，它墙面一般都是墙面都是要贴整个墙面的瓷砖。 这个愚公最有发言权 啊！对对，这个愚公来说一说。 卫生间呢，还是建议使用瓷砖。 瓷砖。 之前也有过卫生间下半墙贴瓷砖， 对， 上半墙 有些 涂料， 对， 或者贴，甚至更有贴壁纸。因为这是一种风格，比如说法式风格， 有些饭店是这样。 对对对，但实际咱们家里来说，一般户型不是特别大的，别墅咱另当别论，对吧？因为卫生间比较多，它可以随意的弄。一般家里的装修还是建议使用瓷砖。 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是不是绝对的干湿分开。 对对，所以呢，这个要排风做好，排水也要做好，干湿要分开等等的。而且你用什么样的材料，一定要考虑呢，它那里面比较潮湿， 对 啊，耐潮这样的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空间布局要合理。 对， 因为卫生间呢，它兼具很多功能，虽然说面积不大，它兼具洗漱、洗衣、洗澡，对吧？很多功能在那一个几平方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说这些东西，一个是开发商他限定的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后期装修的时候要合理的调整一下，对吧？让它使用起来呢更顺畅，别这里磕那里，那里磕这里的，使用不方便也是 个问题。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对，但是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哈，要是有窗户的话，比什么都强，特别好哈， 对， 这个排风啊什么都好。 对， 现在很多的卫生间它是没有窗户的，就特别麻烦，就这个排风排水啊什么的，这些一定要做好， 对， 尤其是排风 必须要考虑了 啊， 尤其可 否则这味儿真的是出不去。 有很多户型它的卫生间是在中间的，所以这种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必须要考虑。这个排风是怎么排，排气怎么排。对， 所以现在人们对于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越来越在意了，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 会影响你每天 的 使用 一个提高。 对， 你像原来说句真话，大家可能兜里有点钱哈，像您说的可能装修都给别人看的，因此呢可能对于客厅啊等等特别重视，你发现吧？ 对 啊，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脸， 谁来都能看， 谁来都能看，什么反而卫生间啊厨房他不在意。但是现在转过来了，很多年轻人在装修的时候，一个是厨房，一个卫生间，他们甚至都要高过对于这个客厅的那种重视度。 对， 嗯， 这都是长时间的生活总结出来， 总结出来的， 对吧？ 也我个人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品味的提高。 对，因为使用最多的人是你自己。 是的是的。来，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哈，说对于成品家具来说呢，精装房政策究竟是机会还是压力呢？说定制家具的兴起呢，一度让成品家具呢担忧畏惧，随着地产行业精修的房子的比例呢逐渐提升，那么成品家具的经销商对于这个后市走势的看法呢也产生了分歧。有人就认为说精装房的推进呢将利好成品家具，但也有些人担忧说定制家具这个品牌趁机也是跨界之势非常的明显，那成品家具市场将再度承压，是这样吗？ 现在有这个趋势， 成品家具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房地产开发商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装修也好，定制家具越来越多，这种成品家具确实是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对， 就跟这个实体店和这个网上销售一样， 没错， 因为实体店现在给挤得的真的是很厉害。 已经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对， 但是怎么能够这个就去拿实体店和这个网店相比，怎么能够自己把自己的优势凸显出来，互不干扰啊，都能够共同为大家来服务好，这是一个大家要多方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现在好像客户很难区分开。很多客户呢去实体店看，然后呢去网上比价格，比完价格之后呢再去实体店再去砍。 对， 如果你能成交我就从你这儿成交，因为他还是需要看得见摸得着。如果你实在不能成交的话，那我再去网上再去看那个价格了。 是是， 客户对实体店的信任度还是 要高一些。 对网店， 其实竞争来竞争去呢，还是竞争它的性价比。 对 啊，就是这个东西又好又便宜，那么消费者肯定是选择这样的产品， 买的又踏实， 买的又踏实啊。 对， 你看我前些时候特别有意思，我原来从来不在网上买吃的，我不在网上买吃的，我老有点不太相信啊。后来呢，我也看得多了，朋友介绍什么的，我说我也下点单吧。哎，你还别说，比如我前些时候买一个那个就延吉冷面那个辣白菜，你知道吗？在底下买可能半斤一斤就一二十块钱那么一小铺了哈，但是后来我真是看上一家就卖辣白菜的，一箱啊，28块钱，十斤，然后那个量也足，味儿也对，又真的挺好。你说我那我何必在实体店再买呢？ 它关键是让大家更便捷了， 更便捷了， 而且它的厂商成本费用降低了以后，它也会价格相对了来说往下浮一些。 环节全都 对 啊， 你包括很多以前开实体店的，它的房租就非常贵， 是。 那你怎么让它降成本，它也降不下来。对，网络呢，之所以方便，是方便了客户，也方便了商家。你注册一个店面，成本费用不会很高。你只要精心打理就可以了。交一些押金呢，或者一些保证金什么的就可以了。这样呢远远比房租要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趋势。 主要还是方便， 还是方便。但是实体店其实也有它的优势， 优势 就是你让大家能够有所体验，这个体验点你给大家凸显出来， 其实是互补的， 互补的。 将来这个趋势应该是大的厂家自己的自营店面和网店是应该是结合的，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说相互来争夺市场的。 是的，因为像有些人，咱们男同志可能好点啊，像这些女孩子什么的，她逛商场，她是一种享受。 对， 她有时候在网上呢是急需啊，买什么东西哗下单就完了，但是她有时间还愿意逛商场，她就想体验那个环境， 体验那个逛的过程， 那个过程，所以这个把它做足就很重要。另外，你实体店那个东西怎么能够比网上东西更精致？更精致，然后呢就是你更放心啊，这点其实你做足也能够拉一些消费者过去啊，因为网的东西虽然说便宜，它有的时候真的不够精致。 对 对。 好，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哈，说这个家具行业能否出现真正的消费者的品牌呢？说打造消费者的品牌考验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比较于产品研发能力还有品牌宣传能力，对于一家家具的企业更加的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各家的企业差距还不算太大，都还有机会胜出的时期。那么不少的家具企业呢都在 A 股上市融资，那家具企业的资本环境因此是大为改善，一些企业意识到在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打造真正的消费者的品牌的重要性，于是呢进行了大笔的广告投入，他们的宗旨呢是在打造真正的消费者的品牌。其实在这点上，你们都是做生意的啊，其实有时候这个做生意和这个打广告之间其实确实是关系非常密切， 非常密切，也非常 怎么说呢？ 啊，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表达这个问题。 嗯， 反正它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对 对， 但也并不是完全的绝对， 但不完全取决于广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有很多就是他认广告， 认广告。 你的广告多了，就认为你知名度高了。 对对。 其实呢，我更欣赏就是有些国际企业，或者有一些我们国产的企业，不是以广告论英雄， 嗯， 而是说我真正的把服务提上去， 嗯， 把细节的服务提上去， 嗯， 把我们的产品质量，因为我们都在要求环保，我们在倡导环保，那么你是不是真正的把环保做到了你的实实在在的产品和企业服务上？ 嗯， 啊，这个我觉得比广告重要。 我觉得特别同意你这说法，我也希望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多，就把大笔的钱用在你研制你产品上，你怎么好好的为消费者服务？ 对， 你并不是说呢到处去这个宣传呐、啊、吆喝啊、怎么怎么的打广告啊，觉得你是一个好品牌。但是说来说去，这个广告的费用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 对，对， 实际上最后还是我们消费者来 买 单的啊。当然了。他能够做广告，也能说明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它是有一定实力的。 对 啊，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话，他也拿不起钱去做广告啊。但是呢，我们对于广告产品呢，也要不要盲目的相信？ 对，不要盲目的相信， 理智。 对，还是要考察它的一些品质、口碑， 大概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嗯。 然后现在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已经很理性了， 嗯， 他的理性表现在什么呀？他不只是单纯的看你的广告，广告只代表你的知名度上去了，但并不代表你的品质上去了。 对对。对 对， 但是从国内来看啊，这点咱们不得不说啊，就说一些大的广告品牌啊，也可以说跟大的品牌这个是有关联的， 对 啊，然后他们的产品确实是可信度比较高一点， 最起码品牌知名度和广告是相符的， 相符的， 相符 的，嗯，因为如果你不相符的话呢，不是做广告了。啊，你这是等于给你自己产品抹黑呢，知道人越多，那你的缺陷知道人也就越多， 对，曝光的机会就越大， 口碑还是通过使用之后建立， 对 对吧， 对对， 良好的口碑， 嗯，所以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产品的前提下再去做广告。 对， 来，那个时间真的是不多了，咱们只能是回答几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啊。另外咪咪还说，他说我也怕呀，刚才那种就是说防水还没做完马上就做保温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潮气呢会没有散出去哈，这个那就拆了重新晾一晾再去贴保温层，这样行吗？哎呦，这个挺麻烦。 我不知道他保温层用的是什么材料， 嗯， 如果是用的咱们那种常用的本板的话，可以把本板先拿起来晾干了以后再做，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你保温层以后已经做了其他的，比如说找平层啊、砂浆层啊，或者做了其他的面层了，那你再拆下来之后，这部分工就等于是浪费了， 浪费了 啊，就浪费了。 嗯，反正您自己看吧。另外泽说了哈，说装修呢是全包好还是半包好，大概多少钱一平方米？我是毛坯房。 按我们常规的个人建议来说啊，我还是建议半包。 我也是。 对， 嗯， 因为半包呢，你能很清楚的计算出来它的人工辅料费是多少钱。 嗯， 对。然后呢，材料费你是自己可控的， 主材自己负责。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这样好一些。 对，这样能够有所把控。 对， 如果你全包了，你这个一推六二五什么都不管了，最后装什么样真的是很难把握，尤其是主材的选择。 对， 全包的主材你是把控不了， 把控不了。 对，除非你前期做很多的功课，你因为自身的工作原因可能不能一直盯着装修，那你就要把你所有的主材、品牌、型号都要落实的一清二楚，做一个清单式的报价， 嗯， 才可以， 嗯， 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被替换或者一些其他的。对， 对，但是像这位泽的朋友，我也提醒你，如果你半包的话，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很多的这个主材都得你去 挑， 拍板来去挑。但是我个人认为，既然是自己的家，这点付出一定要有，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管，最后我拎包入住了。但是呢，你觉得省事儿了，但是后期呢可能会有些麻烦。 对 啊，还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另外呢，关于多少钱一平方米，这个东西说不好是吧？ 没有一个 看你的档次了。 对。一个是看档次，还一个 老房， 对，它有很多客观条件，一个是看你新房老房， 嗯， 第二呢看你装修的档次和那个施工工艺， 嗯， 到底什么工艺， 嗯， 第三呢要看你是哪儿的工人， 嗯 啊，包括哪个地区的工人，他的工价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好，那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回答，下次再说啊。那非常感谢来自于一住空间的两位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新疆大